七十年乐团的深邃魅力，领略德奥之声的纯正无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O meu corpo se entrega, insiste.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Ao som da americana black music, sou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Eu sou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sa. Sou mais a bossa.Bossa, mistura boa de arsa. Canto baixinho, trago comigo meu violão, mas não resisto. O groove de uma canção, minha alma canta. Com a delicada bossa nova, meu timbre de criança vai embalar teu coração.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O meu corpo se entrega, insiste.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Ao som da americana black music, sou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Eu sou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sa. Sou muito mais a bossa. Thank you. nossa, o sol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riscar, sou muito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o sol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riscar. 22: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5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ammy 的一首 So My The Bossa， 还是 Bossa Nova 的一首歌曲， 对，把这个调哈定得非常的曼妙， 对，这个周一啊，其实天气情况并不曼妙，大家也都知道，在北京今天。这个本来啊，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咳嗽呢，上周就应该好了哈，马上就痊愈了，结果今儿一下我、又有点反复，所以不是很曼妙，我只能用音乐来把这个自己的一片天空撑得曼妙一些。 对，大家在白天时光里都体会到了，这个每到10月、11月这几年，我们都开始有点心理准备的，就是小雾霾。 是小雾霾，但其实今天还好，它后来下了一些雨，压了一压。 是，而且这场雨呢，也会让温度降低。很多朋友在我上一段上一档节目当中呢，就流露出一种伤春悲秋，当然也会有强大的甜蜜哈在其中。 天气会让人就是很多，尤其是很多感性的朋友、敏感的朋友，他会有这种情绪。 嗯，不过还好，此刻你选择了听广播，至少可以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你愿意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的话，还会看到今天晚上老嘉宾啊，他若有所思。望着他的大戒指 不是， 以及几张唱片， 对，我忘的还是你送我的那三张一套的唱片，我还是 有完没完？ 我看着挺喜庆的，我还是望他而叹啊，望盘而叹。 这一晃都过去4年了， 这4年这个盘呀、这幸亏有一柄干盒，所以爱不释手，也没有损坏哈。 所以说就是这个 CD 制造者，他当初就有这样一个考虑， 是， 就是大家如果长时间不断的打开合上的话，就一定会对他有破损嘛， 对， 所以就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说讲究起来呢，应该也是应该讲究的，讲究跟将就啊，就差一个字，但是呢，确实是天壤之别。这个讲究它有讲究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各位很讲究的听友们啊，如果说今天在你的朋友圈里也会有很多朋友在为一位歌手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独特， 对， 活出了自己从来没有为这个世界所改变的歌手， 是他少数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的一个人， 对，今天呢是他的49岁的生日， 才49，哎，那个没多大事，没大事、 他很健康， 很年轻，对，嗯， 这首歌想必当 KTV 当中一响起的时候，你首先会看到一个画面，他们几个人在一个， 而且还是长发飘飘时， 对，今天朋友圈里 在一个敞篷吉普里面啊， 是，确实画面感很强烈，而且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对， 有多少人不止一次的哈唱过它，祝演唱者窦唯生日快乐，活得尽兴。 你我 主播，我告诉你，这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27年。 那个年份其实很好记，1991年，对，就是1991这种年份，对吧？啊，20就是什么这个2020或者20几几，这都很好记啊。 你。我没有说之前，你真的还记得这首歌是在1991年吗？ 那个年代呀，为什么我记得太清楚了呢？ 大哥，你也玩摇滚？ 不是，是因为那个年代，我跟你说，第一次他这个，他那是其实被别人盗了版了，可以现在这样说，被别人盗了版以后呢，那个磁带啊，变天飞。那被盗了版的那磁带马上印出来，然后在哪儿，在满街都在卖嘛。然后我记得特清楚，91年的大街小巷在卖隆福寺。那时候隆福寺还没有现在这么萧条，那时候隆福寺是北京的是几大热闹街区之一啊。在隆福寺里边又有录像厅，又有这个音像店什么的，就在当街就狂卖。所以我记得特清楚，91年。然后跟他一同时期卖的还有这个崔健的第一张的再版，他自己的再版，然后呢还有他直接那解决那张也是在那前后这么卖。 讲真， 对， 那个时候我不在北京，而是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二，我对这首歌的记忆其实更深刻的时候是上大学以后了。 嗯， 就是我没有觉得我在初高中时代对这首歌，就在东北我们的小城市中哈，就觉得他特别的如雷贯耳，还没有。 他整个那张专辑，如果说你们都能收到的话，那应该是有一些冲击力的给别人。 好像应该是自己越长大越有了心事之后吧，有点小情动萌开的时候呢，对于这种伤心呢或者开心的概念可能愈发的强烈了。总之呢，在窦唯生日的这个夜晚啊，我们又重温了这首黑豹乐队最为经典的、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曲。 而且黑豹现在呢，也不衰弱，也不衰老，黑豹还是越来越年轻了。他因为他那个主唱换了几代以后，现在换的这个最年轻的一代主唱。 而且其实窦唯他一直还是做着他喜欢的东西哈，只不过有很多人也都认为他现在是曲高和寡啊。就是包括在一些大型的音乐节上，他也会现场演奏他自己这些年的作品， 对， 然后最后什么也不说，谢谢再见。 对，但绝不唱，绝不唱他原来在这个乐队里的这个歌是绝不唱，那是他守住的，他对哥们儿的一个口头承诺，守住的一个信条，他做到了。这因为当时的经纪人跟他说，你离开这个队也行，但是你就千万不能唱， 再唱， 你唱这个队的歌，那这队就完了，就没法唱下去了。然后窦唯答应了。然后他就一直就自己写自己歌，然后包括后来的黑梦啊什么的，就一直写自己的歌，他就做到了。 提到他，其实后来有许多不管是在地铁里在大街上，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在乎别人的眼光。 那绝对是自己的世界，自己活得舒服就行了。 你紧张什么？ 对，不是 紧张什么？ 我说我有辆再好的什么车，或者我俩在飞机， 还有更好的， 我都不如骑着一个最快捷的一个车，吃着我最顺口的饭来的幸福，对不对？ 对，包括前两天特别热映的电影当中的周润发，他在香港也是一样啊， 是啊， 就是完全是跟普通人一样坐地铁， 而且他还知道节约，这是最珍贵的一点。 Passar só pra me maltratar. Triste é viver. na solidão。 Trist， 一首简简单的歌，不到三分钟的，还是波塞诺瓦，来自 Pola Central。 嗯，依然是2014年我从西班牙买回来的手信送给叶谦的三张 CD、一个蓝盒子装的。 这 CD One 其实还没放完。你看，像这个 Pola 什么 Central， 这个就不用翻译，就 Pola 这个 first name 就是非常带有拉丁特点的。之前呢，很早的时候也是那个。九几年或者甚至更早啊，80年代末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美国有一个当红的一个女歌手，当时是非常红的，叫 Paula Abdul。 嗯， 珀拉阿普杜尔啊，后来她不唱了啊，就是但是她当时已经唱到跟基本上快跟麦姐齐名了，那时候就红极一时，跟那个珍妮杰克逊什么的这都一档的啊，那时候就唱成这样。所以我特别注意过那个女歌手啊，那个 Paula， 原来她这个是一个那个拉丁裔的这种 我总会想起女孩知道的一个化妆品哈。很明显，紫藤米这位听友说，没有暖气的夜里，现在几乎都没有开暖气， 其实现在没有， 包括东北也不可能开暖气。 到了11月过后才开始试水，你呢才能在暖气里听见哗啦哗啦的试水声，但是其实也不暖。到了真正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供暖日，它才开始的。 但是呢，他觉得听着广播，尤其是你和我的陪伴， 是， 他觉得挺知足的。 丽姐跟谦哥陪伴你度过寒夜啊，度过冷冷的雨夜。 我是觉得在暖暖的被窝里哈，下雨天。躺着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一周才刚刚开始，天气虽然开始转凉了，但我特别的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找一点暖的事情。 是你现在需要的其实是今天是阴冷。 我下面要抒情了，你能不能且开一会儿？ 不行，今天阴冷，我给小伙子支个招。你应该是有， 你怎么知道他是小伙子？ 有暖风吗？他不是有那个 头 像吗？ 他头像都是个小姑娘。 哦，我看成小伙子了耶。 你是有多想看小伙子啊？ 我这话好像跟我说不太合适吧。 有了儿子以后特别想看小伙子。 不这话好像直接安你身上吧。 哎，是不是个女孩头像？ 我看着以为是一个小伙子抱着猫。 长发。 对， 长发 小 伙子。 但是没事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言语不可能是男孩留下的。 对，男孩没那么脆弱啊。 对，他觉得听着广播就很知足了，但也别。都说男孩没有脆弱的时候哈， 尤其是在黑天的时候。 对啊，我们都会有一些，虽然别人看着我们很强大，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光，需要亮，需要温暖的时候。下面这首歌我要带给一位通过互联网在遥远的东北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光者》，这是一首我特别想学会，然后。 你 唱给朋友听的歌。 你别追， 我就要 你追，真的你得光。 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想要画你的手，你看 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承认这首歌播出频率很高，点播频率也很高，但你一定会在一次又一次听的过程中，也会找到某几句突然之间戳中你扎心的话语。这首歌对于我而言也是这样，就是越听越会觉得那里面也唱着自己， 就追光是吗？ 对啊，就是你看我多么渺小的一个我， 是 因为你有梦可做，对吧？那个光不就是梦吗？ 对， 对吧？人得有梦想啊！哎， 扑腾蛾子。 那不管怎么样，起码你动起来，你总不是懒在原地啊，对不对？ 你 一 动就能有活路。 对啊， 人挪活嘛，对。就这么解释吧。 对， 就这么解释啊。 其实这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败在一个懒字身上。 是， 一旦你懒了以后，你无论是情感生活还是，你的工作里的状态，都会因为这个字而遭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对。你还得你就是不停的得去工作，就得去干，就不停的得去创造啊、就是有很多，你比如说欧洲有很多国家，就是他们你都不习惯，他就是懈怠嘛，他一天就工作几个小时，或者是 现在也不完全这样了。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他们很看不惯，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生活状态，或者是美国，甚至美国的这个，他们就是要无限的投入自己的热忱，无限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再无限的在创造。但是人家说我 音乐都被你听了， 但我要我喜欢，我就喜欢阳光，我就喜欢海滩，我就不要创造，我就要这么过活。但是现在问题就出现了，那不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嘛，对吧？他还是要这么再创造回来。 对，人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可能也会有你相应的一些调整。 对，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得做点什么，对不对？ 是， 你才有这种底气去享受些什么。好了，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还没有挑选出来，1644红，你感兴趣吗？第二时段呢，将会是暖文章和冷笑话登场，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等待了。大概一点点资讯之后呢，我们就会回答哦，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了，马上 回来。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还是有小雨天气，预计降雨到明天早晨趋于结束。明天早晨空气湿度很大，有轻雾或雾，不适合晨练等户外活动。等到明天上午，扩散条件逐渐改善，轻雾或雾有可能会得到明显改善或直接消散。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刘镇伟执导，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杜宇航领衔主演，舒雅信、麦迪娜、张子文、何云伟等主演的功夫喜剧片《功夫联盟》发布改档预告及角色海报，宣布影片正式定档10月26号。电影《功夫联盟》以中国传统宗师武术精神为内核，讲述了赵文卓饰演的黄师傅、安志杰饰演的霍大侠、陈国坤饰演的陈阿珍、杜宇航饰演的叶姓神秘人空降现代、助力漫画家飞英雄勇追真爱和梦想的故事。继续来关注索尼暗黑超级英雄大片《毒液》内地定档11月9号，该片11月5号在北美开画，截止上周日已经收获1.43亿美元，全球票房累积3.78亿美元，登陆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内地后，有望让《毒液》全球票房再攀升一个台阶。日本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中国内地定档，影片定于11月9号内地公映。影片讲述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一个牵扯无数内幕的神秘组织，这个关乎整个东京的可怕计划即将拉开帷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像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5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欢迎光临第二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第二时段还是老规矩哈，冷笑话先来暖场。 行啊。 然后呢，暖文章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对，鉴于今天来的客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到现在聊天量应该是80多条啊，然后呢。 你是膨胀了吗？ 红人呢也是没有。 周一的晚上 是 半个小时86条回复， 已经不错。 叶老，我劝你啊，要平常心，好不好？ 啊，我是平常心，我是觉得今天还挺清静的。我倒不是想把这个气氛轰起来，但是冷笑话呢，我的意思是要讲快讲，别待会儿真冷了场，大家就给拖走了去，好吧？然后说今天说这个 Wonder 先生啊。说这有一位 Wonder 先生不幸车祸啊，两条腿严重受伤。这个医生呢就是来到病房啊，看着这个 Wonder 先生啊醒过来以后，就是跟这个 Wonder 先生说，告诉您，我必须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Wonder 先生说，先说坏的吧。医生说，你的腿恐怕保不住了，需要截肢。王德先生说，唉，好吧，没关系，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医生说，这个隔壁病人想买你的拖鞋。 段 Peter Morvey 的纸波弹奏法的乡情啊，一段纯器乐的纸波弹奏法的乡情歌，曲子的名字叫做黑兔子 Black Rabbit 啊，平抚一下 Wonder 先生的这个翻了五味瓶的心情。有的时候医生真的是劝慰病人，他确实没有什么好招啊，大家也要体谅医生，医生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说辞来劝慰病人的。 确实啊，拖鞋如果真的有一天不能穿了，肯定也会送人。 对， 谁会买二手拖鞋呢？ 所以说他找着这个好消息，虽然很牵强，但是他已经尽力了啊，医生已经尽力来安慰病人。 我就在想，你为什么不用多毛离丝的口气来办那个大夫呢？ 多毛离丝还真是干不出这事儿来啊。多毛离丝他恨不得他上来啊，他不会找一个什么再缓冲一下的，然后跟你说那个你有人要买你拖鞋什么的。多毛利斯他真不是这种人，多毛利斯恨不得上来说啊死了，就恨不得你，哎呦呦不得了，你再不及时死掉了，是这种话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出场， 情商会这么低？ 对对对，你不能让他出场的。 好，解开啊，号召多毛利斯等男男女女哈，来听一下我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啊，也许对他们有所帮助，好不好？一般的周一的晚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来的听友不是很多哈，但是来的朋友啊，我希望下面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会有指导意义，甚至对我们一个月啊、一年接下来的人生哈、啊、都会有指导意义、嗯，因为我们谁都不想废掉， 对 吧？一旦废掉啊，就完蛋。 这个指导一下吧，韩指导。 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这篇文章就是和人生不要废掉有关的， 哦、 好吗 好？ 一篇这个有学术调调的暖文章啊， 好的好的， 跟爱无关，好吧？一起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即将废掉的五种迹象。这个世界需要科学家，也离不开艺术家、小说家、工人。不管你是哪种人，你想成为哪种人，你都要认清事实，保持理性，不轻易被外界迷惑利用，让自己真真正正的强大起来。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了。说到底，一个人能有怎样的人生，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是好是坏，是对还是错，最关键的还在于自己。很多人一手好牌最终输得稀巴烂，其实不是对手太强，而是自己给玩废掉了。一个将自己玩废掉的人通常会有这五种表现，希望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贪图安稳，不愿走出舒适区。很多人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心里向往更好的生活，却又不愿走出舒适区，想要完美的身材，却迈不开步子，管不住嘴，想要考出好成绩，却看不进书，懒得埋头做题，想要月薪十万，却又不肯努力。对不起，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想要有奶吃，那就得闹腾几下，哭几声，努力才能有收获。我发现一个很奇怪且普遍的印象，越是优秀的人越爱折腾，越是努力，而越是平庸越应该努力的人反而过得挺安稳的，懒得去折腾。一两年内可能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但五年后、十年后，这两类人的差距就出来了，而且是特别明显。曾过得安逸舒服的，路会越来越难走，而那些爱折腾的人， 会越来越自由。我不是让你不停地换工作瞎折腾，而是希望你不要没有目标，别混日子，荒废了自己。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祖宗的话有时候还是要听的。送你一句话，如果想要得到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那就请先把最好的自己交给世界。二，怨言太多，看什么都不顺眼。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天壤之别，有人一开口就让你着迷满腹经纶，有人一张嘴就让你想躲开满腹怨言。房价太高，工资太低，人心太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界太不公平。有些人身上的戾气很重，总是怨言不断，看什么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爽，给他整个脱口秀能吐槽一整年。这样的人在生活里注定是一团糟，在职场上也是势必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老板安排一项任务下来，还没看任务量是多少，难度怎么样，就先开始抱怨起来，怎么这么多事情啊。换位思考，这样的员工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他吗？你不仅不会重用他，甚至还可能开了他。这要是搁在战场上，那就是扰乱军心，是必须要清理的。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抱怨的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也吃亏的。你要么就甩手不干，干了就不要抱怨，别事情做了还不落下个好。抱怨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一个人过得幸不幸福和自己的心态是有很大关系的。送你一句王小波的话，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第三，见不得别人好，喜欢向下比。古代有个寓言故事叫五十步笑百步，两个士兵从前线败下来，一个逃跑了五十步，另一个逃跑了一百步。逃跑了五十步的就讥笑逃跑了一百步的，说他不中用，胆小。其实两个人都是在逃跑，只是跑得远近不同罢了。很多人现在就是如此，不和优秀的人比，喜欢向下比，对一些不如自己的人有一种趾高气昂的优越感。但是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呢，他们又习惯性的戏精上身，内心戏很多，总能幻想出各种理由来证明别人的优秀都是来路不正，自己不是能力差，而是运气不好，背景不好，甚至太过善良正直。总之就是不承认别人真的比自己优秀。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原谅自己，所以很难有长进，最终就会一步步的变废掉。请你少一点借口，多一点努力，否则永远不会有突破。四，三分钟热度不够专注。小时候我们就学过小猫钓鱼的故事，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去捉蜻蜓，最后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而猫妈妈则是满载而归。做任何事情三心二意，三分钟热度，不能真正的投入进去的话，是很难做好的。不少人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份工作总是干不长久，工作换了又换，总是没合适的，最后兜兜转转了一圈，发现大好的时光没了，又没得到什么，学到什么。这样的人通常会比较好高骛远，能力支撑不起野心，差的不想干，但好的又干不来，高不成低不就。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一蹴而就啊，小事做不好，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和沉淀，你怎么可能做好大事呢？第五个变废掉的迹象是不学习，拒绝成长。 对一个职场人来讲，人到中年最可怕的三个字就是我不会。去年唐山收费站大姐辞退，然后去讨说法的事刷爆网络，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无所适从。说到底，这就是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中，满足于现状，不学习，拒绝成长。这世界的变数只会越来越多，你所以为的安稳，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就土崩瓦解了。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怎么办？很多人对学习这种事是抗拒和排斥的，以为离开学校就不需要再看书学习了。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必须不断地接触新事物、新知识、新思维，才不会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淘汰。在《爱丽丝镜中奇缘》中，红皇后对爱丽丝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停在原地。不学习、拒绝成长的人，最终会一步一步地废掉。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师，最后成为什么样，是作品还是废品，就看你自己的了。你身上有没有这五种表现呢？如果没有，恭喜你，你没有废掉，而是越来越好。如果发现有那么一两个的迹象，没关系，只要不是全部，你就还有变好的可能。只要克服了它，你就又可以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这篇短文章所和我们分享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常常的审视自己，不要停在原来的位置上，觉得一切都不会变化。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希望你通过这篇文章对自己也提出一些小小的要求，走出舒适区，不要抱怨，同时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安逸。谨以此文与所有男左女右共同共勉，愿我们都可以，不管在哪一个年龄段，都可以让自己成为自己喜欢的理想中的自己。带来这首歌呢，是胡夏翻唱的《同类》。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几岁心乱了又回，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少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 切，有时候孤单的人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 一篇非常励志的暖文章在周一的晚上和大家分享了。 哎，仍然是续播着我们说人挪活的那个事情，一直是这个鼓励着大家啊，尝试着自己不断的去开拓新的，不断的去创造自己新的生活，这是真的。 别废掉啊，就是还是说别懒，凡事呢都积极点。 这人你本来说很简单一个，就是说显出五衰象限是什么样呢，就是显出那个衰相，就是显出那个要完蛋的玩意儿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不是你说的一个懒，这个方面就是懒散这一个方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说馋懒贪这三个方面它都显现了，那就是说这个人还真是要完蛋。 我都怀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听广播，因为听广播也很累。 对吧？ 都懒得听，好不好？ 是。 今天晚上有些朋友呢也说，怎么没红人呢？这个没红人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但是小树已经顺利长到了1.47米。 对啊，真的是很快长的。 是，尤其是我们常常说周一买卖稀，根本没人搭理我们的晚上哈，能有这样的成绩，很棒嘞。 既然这么棒，我就来一首欢快的小曲曲。 小曲曲， 当然还是歌曲，是歌曲啊，这次不能 不是蛐蛐吗？ 不能。绝对的是那个曲儿了啊，必须得有人声出现。好， 常好听，非常曼妙。又来一首，结束我们第二时段的啊，小树已经长到了1.60米的啊，第二时段 快赶上我高了。 是，就是我们聊天量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博中的聊天量。 好了，我们转个身吧，第三时段继续 NZNY 红人，其实已经挑选出来，一会儿 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5日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ZNY， 我是女佣韩丽。 对，乔，我们马上就回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而且好消息呢，还告诉大家，红人平凡的小熊崽崽啊，已经上位了， 诞生了。 对，男红人呢？ 是， 我男听友不多啊。 对，你男听不多，因为你男听的不多，所以男听友不多。 不要这样。谢谢这位平凡的小熊仔仔啊，让今天的红人没有落空，他顺利上位1644红， 是1644红。 对，很开心哈，在 讲究这个数字的都来争红的朋友，真的很讲究。 哎，什么年代嘞？你还玩那种哎？ 一顺百发嘛，1644嘛，挺好。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前就是刚有手机那会儿，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手机尾号啊，多少号多少号很纠结。 那现在还卖的挺贵的，就是说好号啊，这个怎么说呢？我反正是觉得没什么， 没所谓， 对，没什么意思这个方面。但是当年我是确实也是选了一个号，也得带六带八的那么选，对吧？是 是吗？ 嗯，是啊。 你也曾经啊？ 对对对。 在数字上寻求个好兆头， 啊，加了70块钱，这买的太早了，已经。 OK， 今天晚上的红人，拜托你担当，一直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 嗯， 下面我要带来一首新歌啊，这首歌当我第一耳听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是不是70几年的歌啊？是你那个 新歌哎 啊，我还以为说把你的童年记忆勾起来是有一种鸡皮疙瘩。 杜德伟 啊，杜德伟，那大家好好听听。 只留给我一辈子的礼物，每当经过我们走过的路，我知道你还留在我心底住，你唱的外歌有的梦都记得，你让我丢开感门，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看完你会呵呵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山河永久，单纯的自由。 十多个年头，你我走过的喜怒哀乐，总在失去后才觉得不够。你唱的外歌有的我都记得，你让我丢开烦闷，唤醒沉醉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当笑伤过忧，Why did you have to go? Nobody knows where we'll be, it's a strange plac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your face, watch you go away. Guess it's a planetary mission. I'm guaranteed to miss and wrote a song about you, who we hope they listen. Even though we've been friends many lifetimes, I'll be missing you again till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Could you smile in my dreams, let me know that you're good. It's been a while, don't leav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On the rooftop, wishing I could touch the heavens. Can you see me? I'll be here until we together. Keep an eye on me, loved one, cause sometimes I feel lost, where's love gone? As the sun sets slowly, I can feel you leaving. I think of you till I no longer breathe, knowing that I need you. God, please give me strength. I hope you hear me through this music. Until we meet again, I love you. 我的老朋友，当笑伤过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自由。 真的已经56岁的杜德伟， 是这个几度沉浮啊，就是起起落落进进出出的他啊，现在又重新出单曲出专辑，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还有就是能感觉到他还是那种蹦蹦跳跳舞王加歌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仍然是又能跳又能唱，就是边跳边唱的那种鼻祖型的人物啊。 而且我总会想起他的两个大酒窝， 是我倒是想总能想起他那个小细 笑容， 小细那个眼睛并不大，但是呢他那个眼睛很有神，细细有神细有神的那种小眼睛。 可能这么一说，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杜德伟 你想想，有你现在我敢放言说，你忽然说窦唯，都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是谁啊，何勇是谁，窦唯是他不知道。然后你更别说又大他个6岁7岁的这么个人。 但是我要跟你说，有些情歌，比如《天真》， 嗯， 对吧？杜德伟那些情歌，如果说起来的话，很多年轻朋友大概还真的听过。 是歌曲还是能让一个人就是站住歌坛，然后让新的朋友重新认识他。比如说今天你要说这个杜德伟，你会选他什么歌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歌曲啊，就是广为传唱的歌曲就行了。 而且说实话，如果刚才不告诉你是一位56岁的 男歌手，你还以为他仍然跟怎么说呢，跟苏醒什么的是同台级别这样竞争的这种。 就是我后来哈，就当时听歌的时候不知道 R&B 为何物哈，到后来我在想，如果说人生中我第一次接触 R&B 的歌曲，我觉得其实杜德伟最早的时候风格就是 R&B 风格。 对，你从港台这些歌手这块能最先接触到的都是那个时候。咱们我不是说吗，软件非常的匮乏的时候，虽然有硬件了，你能买着什么，你能买着板砖了。什么叫板砖呢？现在这个很多年轻朋友也不知道，这板砖就是单声道录音机，卡座录音机。这个单声道就是说它倒是真是挺便携式的，也跟拎着一饭盒似的就走，但是呢它是单声道的，你就算是立体声的磁带你放进去，它只有一个喇叭嘛，所以它就是单声道这么一个，那就叫板砖，我们俗话说的。然后那个时候机器是能买到啊，可能是150左右就能买一台，但是磁带是非常难买到的，很多年都是 转你这盘磁带，借我转一下；我那盘磁带借你转一下，来回来去转，转到最后都不知道哪个更清楚。好像是被转的那个没怎么放的那更清楚。你这盘母带其实已经被转的花瓜一样，你听着都自己都恨得慌，撕了咔嚓的里边这个事儿，甚至有的时候把你那带子都转断了啊，都有的。就可见那时候物资特别，就是软件特别匮乏。曾经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外文书店去找又买不起的那种磁带，就看一看，哇，一看就是20多块钱一盘，那时候就20多块钱一盘，10几块钱一盘。 对，就是对于很多70后的朋友来说，说到杜德伟，他们应该都是一下惊一下哈，他还唱歌， 对， 他还有作品。告诉你，他马上就要出新专辑了。 马上出新专辑的他，56岁啊，出完新专辑不过是57岁嘛，对吧？ 我刚才特别想找他的那个天真，但是找不到，只带来这一首吧。我觉得《钟爱一生》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是， 而这一首呢，还是距离我们很近的，1998年他自己翻新唱的一版， 也10年前了。 对呀、 啊，不是20年前了，20年前了， 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钟爱一生》，他唱歌有一种特别的甜蜜。 你的爱，钟爱我一生，钟 在你的时候宠爱我一生， 杜德伟的声音是超级有特点的哈。 对，哎，就这首歌就能唤醒很多很多朋友，就是似是而非的、似曾相识的这种记忆。然后他虽然不知道这是谁唱的了，但是这首歌呢，好像还有很多在这个电视剧，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影片，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这个节目的穿插中啊，就是音频节目，就是现在咱们各看到各媒体的这个音频节目，这里边的穿插中也用过这样老流行歌曲啊，也会用到。 对，张真也提醒，还有那首《情人》呢，对，它其实真的代表作很多，而且差不多就是两个字的代表作， 对 对 对 吧？ 嗯， 还有那些跟着我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好听的。真的挺期待他的新专辑的。从刚才那首《再见路易》，他是唱给友情的， 对， 唱给他一个朋友的，能够感受得到他的音乐的张力和音乐的那种自我的独特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嗯， 对吧？ 对， 也没有苍老，也没有觉得有一些离这个时代远去的感觉哈， 是， 一切都刚刚好，就属于什么王者归来， 王者归来啊、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比如说现在我放的也是一首老歌，这老歌也是老的，这个比杜德伟要老的多的多的多啊， 比他岁数还大。 对，这因为这是一老的拉丁爵士，但是你能觉得是王者归来吗？因为人家一直就在飘在空中，这歌就是每年都在唱，每年都在唱，不像你厚积薄发囤积着。 Que ela regresse, porque eu não posso mais sofrer. Chega de saudade, a realidade é quem sem ela não há paz, não há beleza, é só tristeza e a melancolia que não sai de mim.Não sai de mim, não sei. Mas se ela voltar, se ela voltar, que coisa linda, que coisa louca. Pois há menos beijinhos da nata no mar do que os beijinhos que eu darei na sua porta.Milhões de abraços apertado assim, colado assim, colado assim. Abraços sem beijinhos, sem carinho, sem ter fim. Que é pra acabar com esse negócio de viver longe de mim.Menos peixinhos a nadar no mar do que już beżyn, już kiotary na suła pota. Pętru duś, mię w prasu zuś, a prasu są, czy se miliąś dia prasuś, a pętadła sim, kolatła sim, kolatła sim. Abraços sem peixinhos e carinhos sem ter fim, que é pra acabar com esse negócio de viver longe de mim. Não quero mais esse negócio de você viver assim. Vamos deixar esse negócio de você viver assim. Mac Motto 完美的结束了这三张一套的 CD1 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个 CD1 终于放完了。今天在这个全新的一周的周一的第三时段，我们把这三张一套的 CD1 最后一首歌曲先放完，然后咱们再说啊，明天再说。 不，你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人交代的任务一样。 那么倒是没有，倒是没有，我的也没那么强迫症，我也不是说整晚要放它，我这待会儿我要给你放一首 Snow Patrol 的。 好的，调剂一下哈。 是， 已经到了晚上11:21了，平凡的小熊仔仔啊，还是很热情的和大家互动，让我们这个外场呢，哎呀，周一就上2米了。 对对对对， 可喜可贺哈， 2.07米了都。 哎呀，这才第三时段呢， 咋那嗨呢？ 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平凡的小熊仔仔，目前呢，在他的微博世界中关注了147位人士， 是 最新关注的是超级超话社区。 超话社区是话剧团的社区吗？不是吧？ 超话社区啊，不是超级话痨的社区吗？嗯，就是一些在一起聊天的东西哈。不是话剧， 我那也不是话痨，那最好了啊、嗯！超话社区就是说超乎人想象的话题 的 社区， 话题对 对，超级话题的社区， 是一个蓝 V 哈。我们再回到他的世界里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又会是谁呢？是谁让他萌生了开微博的想法啊，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很可能是影响他开微博的人哈。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 我是春。 会是我们认识的吗？哦那还真不认识。 一博小王。 一博小王。 嗯， 他第一页没有咱们。 没有就没有呗。嗯， 我下面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清风的一首新歌。 我有的时候混到人最后一页都没我，只有你 能有你就不错。这首歌叫做宝贝儿。 哎呦我去，太水了，你这一说出来。 爱得不成熟，生存的疼痛，活得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夏季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语言，不幸是故事，曾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 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价值者。 清风演唱的这首宝贝， 嘿， 但他真的加了一个耳， 嗯，而且你要是那个就是泛泛一听，就是没过心听的话，你会认为是一个特别细腻的女孩子在给你轻柔的唱一首歌曲，嗯， 这现在我都已经不会那么认为了啊， 嗯， 这太熟悉了嘛，就他独特的这种调子哈， 对， 宝贝儿，亲爱的，彼此之间也许就真的会这样称对方哈，因为在你爱的人眼中和爱你的感觉里，他会把你自动当成一个孩子。爸妈不也是经常会叫孩子宝贝儿？ 对， 对吧？ 有的时候就是我妈叫宝贝儿的时候，我 你妈还管你叫宝贝儿？ 对，然后当然他不是管我叫啊，他也许就是说管我媳叫的时候，我以为他叫我儿子呢，或者是叫我闺女呢，我还说奶奶叫你。我妈说我叫慧慧呢，那个我哦 哦，你妈妈还管自己的儿媳叫宝贝，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 儿媳关系很好 啊，你分不清楚她这个她什么时候就是把你也当小孩这么叫一趟啊，就这种感觉 挺好的啊，彼此之间就是很亲密的感觉哈。今天晚上的第30段呢，只剩下1分36秒了，小树也长到2米19了啊！我们用叶谦的这首歌来结束这个时段。 对，我这首歌跟你们 特别好， 哎，跟你们提神， 因为我知道你这种歌一定是也就听个1分20秒够够的， 对对对对，所以也没那么闹啊，你别害怕。Snow Patrol 这首歌名字就叫 WOW， 哇哦！

甜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你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共舞于流年。 怕看见你湿了眼眶，本该留在你的身旁，心外不知身在何方。你说男人说不会让你失望，看着家乡和你都变了模样，不知何时给你炖一碗说了很久的汤。我不要沙滩小岛马车和城堡，情的坚强，我不要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灯光在闪耀，我只想有一天你能为我骄傲。 叫做骄傲，来自王源。你呢？之前的还记得吗？ 我之前的是我的骄傲啊。 因为我们第四时段呢，就是会多放一些歌曲，让大家能够不要再思考，缓缓进入梦乡，大脑呢不要再运转了。 Swan Dive 的维纳斯啊，之前那首歌很好记啊，名字叫做维纳斯，就是那位女神维纳斯。断臂女神，当然不是她自己想所为，而是没办法被时光，被这个泥土，被掩埋的这个时光，而最后被断臂，然后怎么修别人也都修不好她那只断臂，就怎么都摆弄不好，干脆就让她断臂。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可能在那一刻发生的时候觉得是挺糟糕的事情啊， 是， 但是后来呢可能因为这个缺点反而变成了一个特点，就像我们有时候和自己的缺点和解一样，有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去经过时间的变化还有自身的一些修正能够让它改变过来，但有的真的改不了。 对啊， 就是我们老说你怎么那么懒呢， 这一遭下去就完了。 当然这还是要看你主观上怎么认知这件事情哈。 这次要选对。 23:47了，真的是除了红人之外也都剩下一些骨干了，真的是经常会看到他们身影的骨干哈。除了平凡的小熊仔仔之外，什么男左女右1015红啊，爱北京的傻乐乐，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小萨妞妞，谢谢你们了。 对， 但 是 真的希望 你 们也早点睡哈，不要总是那么晚啊。已经过了1.2米之后呢，大家都不要有负担了哈。 对，这简直是太喜出望外了，这周一。 不要理我们了啊， 听一首 Carrie Ann 的歌啊。 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你说城市的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守，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守？ 头剪刀布，你输了总会哭，时间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破旧云崩裤，走过了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你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了，你说初一是太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瘦，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瘦， 陈秋涵演唱的《青梅竹马》。 嗯，青梅竹马小时候崔林和崔叔了就爱哭呢，哎呦，这什么，这个是女孩唱的吧，那就是他青梅，他的那位竹马是崔林和崔叔叫叔的那种男孩，就叫哭的那种男孩， 怎么就那么多话啊？听完一首好的情歌想点好的画面不好吗？ 行了，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三张一套碟这个 CD1 我不要，其实给你了 CD1 其实我们没放完，今天我特地留下这首歌最后放 江湖。 嗯，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Lullaby摇篮曲啊，来自 Ralph Villa。 嗯，希望各位在这首歌当中也能够缓缓进入梦乡。如果在路上驾驶的朋友呢，请再打起精神来。 好了， 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但是一周的男左女右才刚刚开始。 好梦， 好梦怎么样？ 香甜， 我还以为真好。 乐乐白献给你们。